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黑吃黑。一辆轿车停在卡特面前，下了两位穿着老式西装的男人，一个穿着咖啡色西装，另一个穿着蓝色西装。两个人看来不像是警察，卡特有一个预感，觉得这两个人不对劲儿。卡特想要溜走，但是已经晚了。那两个人像夹三明治一样把卡特夹住，紧接着手枪顶在了卡特的腰眼上。穿蓝衣服的叫道：“警察，站到墙边去，站好，我们要搜查。”卡特探寻着看着他们，但他们不理他。快点快点，到墙边去。他们使劲推着卡特，面对墙向前趴着，手脚分开，手指也张开。穿蓝衣服的命令说，然后放回手枪，双手迅速地搜遍了卡特的全身。而另一个拿着枪在旁边，同时叫围观的人走开。穿蓝衣服的从卡特身上只找到了一盒香烟，他把卡特双手扭到背后，给他戴上手铐，然后把他朝汽车的方向推去。另一个跑上车，坐在驾驶座上，卡特被推进了汽车的后座。穿蓝衣服的坐在前面司机的旁边，回头盯着卡特。这时候汽车开动了，融入了来来往往的车流当中。这两个穿西装的人动作迅速，很有效率。不过穿蓝衣服的那个人在搜索卡特全身的时候，没有找到他身上的手枪。从十来岁起，卡特没有一天不带枪的。今天他带的是一把微型手枪，枪就藏在右脚的袜子里。另外，他背面皮带下面有一个特制的口袋，里面放着一套手铐钥匙。卡特花了15秒的时间把钥匙取到了手，又花了10秒钟找到了合适的钥匙，然后打开了手腕上的手铐。汽车的行驶速度大约是每小时40公里，车门上的把柄被卸掉，卡特除了等待机会没有其他的办法。他们开了15分钟，然后汽车停在一个仓库的门前。仓库有一道很大的电动门，司机轻按了两下喇叭，等了一会儿又按了两下，大门徐徐升起。卡特看不见什么，不过他知道这儿不是警察局。你们不是警察，卡特说着。对，我们不是，穿蓝衣服的承认说。不过你也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了不起呀。他似乎很得意，他有权得意，要想在街上抓人又不引起麻烦，那可是需要一些本事的。司机开车进去，卡特抓紧了手里的手枪，打开了保险栓， 汽车慢慢的开进去，停在了两辆大卡车之间。因为他们不是警察，所以卡特不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。卡特唯一能肯定的就是再也没有比现在更好的脱身机会了，以后就可能根本没有机会了。司机探身向前熄火的时候，卡特把手枪顶在了穿蓝衣服人的脖子上，扣动了扳机。司机一听枪响，马上转过身想要掏出枪，卡特一枪击中了他的左眼，他倒在了同伴的身上。微型手枪的声音很小，不比拍手的声音大。卡特探身越过椅子，取下了两个死者的武器，然后打开车门下了车。仓库里唯一的声音就是电动门的马达声，声音很快停止了，门也关上了，这样就堵住了卡特逃出去的路。卡特骂自己动作太慢，小心地走到一个可以看清整个仓库的地方。一道墙边停了几辆卡车，还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一些箱子。卡特看不见一个人影，不过有人操纵那道电动门，所以库房里绝对不止卡特一个人。接着卡特发现了一道木梯，这个木梯通向上面的一个办公室，办公室的窗户有灯光射出，办公室的玻璃门也有灯光。看到办公室，卡特就猜出来了，那就是操纵电动门的地方，操纵的人也在那上面。如果仓库里有很多人的话，卡特也许就会悄悄地溜出去。但是现在这里没有人，于是卡特决定上去看个究竟。他快步地跑上楼梯，因为上面的人肯定是在等着那两个人上去，所以卡特并不怕发出声音。不过，他的手里紧握着手枪，同时眼睛注视着办公室的窗户。来到办公室门前，他透过玻璃向里面望去，里面有几个廉价的桌子和铁柜，有一个男人坐在一张办公桌旁正在接电话，那个人背对着卡特。虽然他坐着，但是卡特可以看出他是个小矮个儿，站起来不会超过5英尺。他窄窄的肩膀上套着一件西装，握电话的那只手上戴着一枚很大的蓝宝石戒指。卡特相信那颗蓝宝石是真的，不是人工的。这个人是那种从不携带信用卡，喜欢带大把现金的人。从卡特站立的地方，他觉得可以闻到钱的气味。那个人正在说一些黑话，声音很傲慢，颐指气使。几秒钟后，那个人挂上了电话，转过头来问，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？当那个人看到卡特的时候，两眼眯了一下，然后嘴唇微微张开，做出一种微笑的样子，似乎真的很高兴。当卡特看到那个人的脸时，大吃一惊。那个人名叫罗伊，他的脸经常出现在电视或是报纸上。20年来，他经常出现在议会的听证会上。他有一头乌黑的卷发，两眼显得深不可测，他的嘴唇非常薄，下巴方方的，他的微笑总是让人琢磨不定。 卡特向旁边迈了一步，背对着一堵坚固的墙。他说：“一切顺利。”洛伊翘起了二郎腿，背靠着椅子，继续微笑。卡特先生，你这个人真难找。我不是让人找到了吗？卡特回答说着。经过两个星期的寻找，总算找到你了。有人一直在全美各地留话给卡特，他对此置之不理。他刚刚在纽约做完了一桩活，准备好好的休息休息。卡特心里有一种预感，他应该宰了洛伊。但是卡特的好奇心已经被引起了。从卡特站着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的仓库，那里空无一人。卡特决定听洛伊说完再做出抉择。现在我来了，你要我干什么？哦，我有一份工作给你。我并没有在找工作呀，卡特反问道。你怎么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我呢？你没有回答我留下的口信，于是我便和每一个和你接触过的人联系。你的一位朋友告诉我，你曾在迈阿密打电话给他，所以我就派手下的人到处找你。两天前，他们就找到你，但是我们要确信没有找错人。卡特在迈阿密只打了一个电话，现在他在心中抹去了那个电话号码，因为这辈子他不会再打那个电话了。他最不喜欢多嘴的朋友。卡特手里仍然握着手枪。你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，我不愿意为别人工作。另外，你还犯了一个错误，你派去追我的那两个人已经完了。罗伊马上回答说，我保证你可以得到15万元，我会全盘计划好，给你必要的信息，然后你自己去动手做。卡特并不缺钱花，但是15万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卡特从办公桌旁拉过一张椅子坐下，手里仍然拿着手枪。好吧，你说给我听听。这事儿很简单。罗伊说，这是一个好机会。我有那幢大楼的设计图以及地库图，还有所有的电线的线路图。另外，我保证你至少可以获得15万元。如果你没有得到这么多，我给你补齐。如果我找到的不止那个数呢，那也是你的。我保证最少15万，不过你拿到多少都是你的。这听上去很不错嘛，卡特承认说。不过这件事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呢？卡特先生，你的目标是一家银行的地库，里面呢有两个钱柜，还有200个保险箱。我会给你3个保险箱的号码，那3个箱子里的东西都归你所有，但是我要你给我一份准确的清单，看看每个箱子里都是些什么。另外，你还要保证不向任何人透露此事的内幕。好吧，卡特说，一言为定。如果这件事成功了，我会给你清单的。他们俩站起来，握握手，算是成交了。洛伊古怪地看着他，问：“ 我向你要清单，你不感到好奇吗？当然好奇。我更好奇的是，你手下有很多干这种事情的人，你为什么费这么大力气找我呢？不过我认为，如果你觉得我需要知道，你会告诉我的。乐意按了电钮，打开了电动门，然后两个人一起下楼梯。卡特把汽车里的两具尸体留给罗伊自己去处理，但从罗伊在这件事上的逆来顺受上看，卡特就明白他非常需要自己。卡特在两条街外叫了出租车，返回了旅馆。第二天上午，一位信差送来了银行的蓝图。看完图样以后，卡特感到很意外，因为罗伊要偷盗的银行不在麦哈密，而是在新奥尔良。卡特买了一辆便宜汽车，把衣箱放进去，开车上了路。他每次停车加油或吃三明治的时候，就考虑行动计划。到达新奥尔良的时候，他已经把整个计划想好了。他认为自己一个人就行，不需要帮手。卡特住进了一家旅馆，开始阅读罗伊给他的一些资料。他认为这些资料非常准确。不过卡特还是决定自己亲自去现场看看。卡特花了一周的时间，搞清楚那幢大楼夜里没有值班的人员，他可以准确地指出大部分警铃电线的位置，他还搞清楚了地库的大门是由定时钟控制的。罗伊向他提供了所需要的一切资料。在接下来的一周里，卡特购买了所需要的用品。就在卡特准备行动的时候，他接到了罗伊打来的电话。自从离开迈阿密之后，卡特一直没有和罗伊联系过。他在旅馆里用的是假名，但是这也瞒不过罗伊。卡特，过了两个星期了。罗伊开门见山地说，这件事你准备花多长的时间啊？我认为合适的时候就会动手。卡特回答说，我记得你没有规定期限。 对， 我是没有规定期限，不过你这样是不是太慢了？我希望尽快得到那些清单。好吧，过几天我会打电话告诉你。乐意挂断了电话。卡特本来打算当天晚上就去银行，但是他没有告诉罗伊，他不相信任何人。卡特忙碌起来，他洗了个澡，刮了胡子，穿上白衬衫，打上领带，穿上黑色的西装。任何人看到他都不会想到他真的会去盗窃银行的地库。银行位于城区一幢办公大楼的底层，晚上六点大楼就关上了，没有留下守夜的人。不过整栋楼装有几个警铃，用来防止小偷进入。当卡特第一次研究警铃的配置图的时候，他以为还得特意去请一位专家帮忙。不过经过仔细研究之后，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，他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对付那些警铃。卡特跑了两趟，才把所有的应用之物搬到了隔壁大楼的楼顶上，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带到了银行大楼的楼顶。卡特手脚灵活，身形矫健。当他把所有的东西 都搬上楼顶的时候，气都不那么喘。屋顶有一扇门通到大楼里面，但是门上了两道锁，并且通了电。卡特绕过那道门，到了大楼的机房，那儿既没有锁，也没有装警铃，这是银行安全措施最薄弱的地方。进入机房以后，卡特卸下铁皮地板上四颗螺丝钉，找到了通向电梯坑的洞。他用手电筒照了照，打开了电梯坑旁边的金属梯。三部电梯全停在底层，如果有一部电梯活动的话，警铃就会响。如果通往电梯的门被撬开的话，警铃也会响。为了避免引发警铃，卡特必须限制自己只在坑里活动。不过这并不困难，因为一楼电梯坑的墙也正好是银行地库的墙，它可以直接由电梯坑进入地库。卡特把工具从屋顶带到了电梯坑，放在一部电梯上，然后他把机房的铁皮重新铺好，再从里面把螺丝拧紧。现在卡特是被封闭在电梯坑里。电梯通常在顶部留有一个紧急出口。卡特打开靠近地库的那一部电梯的紧急出口，然后将他的工具放到电梯里面，将紧急出口开着，以便通风通气，然后动手干起来。卡特在电梯里面的控制板上找到了电灯开关，打开了电梯的电灯，然后从电梯上卸一块3英尺宽7英尺长的板，露出地库的水泥墙。接着他切掉那块板的螺丝钉头，再用万能胶粘上去。卡特取下电梯里的灯泡，装上了一个双线的插头，再照原样装好，这样他就有了一个电源，可以插上电钻开始钻墙。地库墙有14英寸厚，但是电钻很容易地钻了进去。他在墙上钻了许多的洞，卡特不能钻透地库，因为墙的里侧装有1/4英寸的厚钢板，不过水泥墙是可以钻透的。电梯和地库墙之间有1英尺宽的空间，大部分的木屑和残渣都落在了这个空隙，落到了电梯坑底。当卡特取出10磅重的长柄大锤，击开密密麻麻像蜂窝一样的墙后，他把敲下的水泥块也扔进了电梯坑底。现在墙上露出了格子状的钢筋，拦在了卡特和地库的钢板之间。卡特拔掉电钻的插头，将电线卷起来，然后插上一台小型的吸尘器，开始清理电梯里的垃圾。太大吸不进去的东西，卡特就把它扔到坑底。清理完泥灰之后，卡特也拿起吸尘器吸干净了自己身上的泥灰。一切弄妥之后，他拔掉吸尘器的插头收好，一起放到了电钻旁边。除了电钻以外，卡特所有的工具都是迷你型的，他的电焊装备也是小小的，但是很有威力。管子 只有六英尺长，计算器全是迷你型，电石器是用一只小丙烷桶装的，氧气则用两个潜水员用的氧气桶装着。卡特调整了一下计量表，点燃切割钢筋用的火。他用电焊切割那些钢筋，钢筋逐渐变红、变黄，最后断裂。很快，所有的钢筋掉落到电梯坑下面。现在卡特面临的是最后一道障碍，地库的钢板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 听众朋友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《黑吃黑》的上半部分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故事的下半部分我们将在明天的午夜拍案惊奇栏目中播出，演播萧彤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咱们明天再会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 现在卡特面临的是最后的障碍，地库的钢板。从卡特这边看，它只是一片钢板，但是由资料图上看，切割钢板可能引起警铃。卡特接上第二瓶氧气，重新调整火速，顺着水泥墙洞烧钢板。当钢板快要掉落的时候，卡特用脚把它踢掉，落到了坑底。现在卡特的动作必须快速，因为没有多少时间，警察就会涌进这幢大楼。卡特抓起所有的物品，从洞口扔进了地库里，然后用一瓶空气清新剂把电梯喷一喷，关上电梯顶的紧急出口，然后他关掉了电梯里的电灯，人倒退着进入地库，手里拿着电梯的墙板。他要做最后一项工作，就是把这块地板安回到原处。这件工作他是用六个强力磁铁来完成的，从电梯里面看不出墙板被移动过的痕迹。卡特稍等了一会儿，这时从通往电梯坑的洞口传来了跑步声和叫嚷声。那些警卫们知道警铃来自地库，但是他们先检查整幢大楼，再检查地库门。当他们查不出毛病的时候，他们又重新检查大楼，同时讨论下一步怎么行动。卡特坐在洞口处，他们的谈话从电梯坑里传过来，听得一清二楚。卡特估计他们会认为是警铃系统出了毛病，最后会离开的。他们最后的确是离开了，但是留下了一位警卫。虽然如此，事情还不算太糟，只是时间很紧。卡特看了一眼手表，再过半个小时地库就要开门了。更糟的是，大楼的工作人员很快就会来开门准备营业。卡特本来可以重新调整地库门的定时钟，使地库门打不开，可是他没有办法让人们不进这幢大楼，不使用电梯。卡特这时才想起，他应该在周末再开始行动，那样时间充裕些，现在已经太迟了。再过半小时他就没法逃出去了。现在卡特必须争分夺秒，他没有时间去开银行的钱柜子，于是他转身去看那一排排的保险柜。卡特抓起铁锤，一锤把锁打开，这声音非常大，就像子弹爆炸一样。卡特曾经答应给洛伊保险箱中物品的清单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打算在地库里浪费时间清点东西，所以卡特带来三个口袋，每一个口袋做一个号码，这样他就可以把里面的东西分开放，然后再来清点。他拉开保险箱，掀开盖子，把一叠叠的百元钞票 放进了第一个袋子，对第二和第三个箱子他也如法炮制，只是第三个箱子敲了两下才撬开，每一个大箱子里都有三四十叠的百元大钞。卡特看了看一长排的保险箱，狠狠心，强迫自己放下工具，把三个布袋捆在了一起，然后转过身扔下了所有的工具，只带一把螺丝刀和一根18英寸长的铁棍，从进来的那个洞退了出去。电梯还停在底层，卡特用磁铁固定的那块墙板固定得非常牢，他用铁棍撬开以后进了电梯。卡特可以想象，留在银行里的那个警卫一定是耳朵贴在地库上倾听，也许他会听到一两声模糊的声音。如果卡特继续砸那一排排的保险柜的话，可能就会引起他的注意，再来一次搜查。进入电梯以后，卡特才发现警卫在搜查的时候并没有打开电梯的灯。当卡特看那盏灯时，才发现自己没有取下装上去的插座，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，不过它极有可能导致失败。如果有一位警卫注意到的话，那么卡特就完了。卡特推开电梯顶上的紧急出口，把装钱的袋子扔上去，然后自己也爬上去。爬坑道上的金属梯时，他觉得非常的轻松，他背着那么多的钞票根本不觉得累。爬上屋顶以后，卡特扔掉了螺丝刀和铁棍，他带这两样东西只是为了以防万一，怕自己被陷在坑道里。然后他脱掉了戴了一整夜的橡皮手套，橡皮手套里的双手全是汗，手指的皮肤白皱皱的，他把手套放进口袋，然后开始行动。天已经亮了，卡特觉得自己看上去一定像一个辛勤工作了一夜的人。在向汽车走去的途中，卡特决定不回旅馆，直接离开这里。他可以在路上的某个汽车旅馆停一下，数一数共有多少钱，然后在那儿给罗伊打个电话，罗伊一定是在电话机旁等着了。卡特打开汽车门，把钱袋扔进座位，坐在方向盘的后面。这时候他身后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：朋友，罗伊先生想和你谈谈。卡特转过头，看到一位衣着保守的男子。当卡特凝视他的时候，那个人掏出香烟，抽出一根放在嘴上，想想又将香烟递给了卡特。就在这时，另一个男人打开卡特身边的门说：朋友，坐过去，我来开车。卡特坐过去。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我们并不知道，坐在后面的人说，不过罗伊先生告诉我们，你有一个女朋友就住在附近，并且告诉我们你的汽车型号和车牌号，根据这些我们找到了你的汽车，一直在这里等着你。是啊，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。开车的那一个人咧着大嘴笑着说着，说着他就发动了汽车。呵呵，你的那个女朋友一定非常厉害呀，她看上去是精疲力尽了。那两个人很和气，和气的让人难受。他们没有向卡特挥动武器，也没有搜他的身，不过他们从两个方向围过来，就表示他们曾经预料卡特会反抗，罗伊一定警告过他们，态度要坚决，但要和气，而且不能吓走他。 卡特觉得很有意思。罗伊居然告诉他们他是去看女朋友，他们只是两个无名小辈，他没有必要向他们解释什么。罗伊这么做也表示他不想让人知道卡特涉及盗窃地库一事。嘿，我可没有精神跑长途啊，卡特说着，希望在见到罗伊之前把钱再藏起来。我们先到我住的旅馆停一下，我要换件衣服。没有必要这样做，朋友，开车的说，我们不需要跑得很远，罗伊先生不在麦哈密，他昨天已经乘飞机过来了。卡特坐在汽车上，故意装出一副很轻松的样子，但内心非常紧张。他必须搞清楚罗伊为什么要叫他来干这件事，他这么做一定是有理由的。卡特想了一会儿就想出了答案。罗伊找卡特的唯一理由就是不想让黑社会的人知道这事儿与他有关。他还使了一手什么女朋友的花招，这是为了让他的手下将来可以证明他并没有参与此事。他一定很害怕案发以后帮会里有人怀疑他参与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么那三口保险箱的主人也一定是帮会里的人，他们的地位一定要比罗伊高。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他要知道箱子里有多少钱？他一定知道箱子里的现金，但是他不知道有多少，否则他不必认为至少有15万。如果钱的数目很重要的话，那么罗伊一定是在调查帮会的某些人，看他们私分了多少钱，或者他是在估量对手的实力，从对手的现金数目来判断对方比他强还是比他弱。卡特认为罗伊是在估计对方的实力。由于卡特身边有50多万元，所以他认为罗伊低估了对方的实力。当然这都是猜测，卡特唯一能肯定的就是他偷到的钱比罗伊预期的多得多。现在他们正在城北的高速公路上行驶，司机减慢了车速，向右边一拐，开到了一家汽车旅馆的路口。从招牌上看，这是一家全美连锁性的旅馆。他们经过旅馆的办公室和餐厅，把车停靠在最里面，那儿只停了一辆汽车，卡特估计那是罗伊的车。卡特下了车，手里拿着布袋走进房间，罗伊的两位手下紧跟在后。房间不像一般的旅馆客房，从外表上看它与一整排的房间没有什么差别，但是内部却装潢成了办公室的样子。罗伊正坐在一张弧形的办公桌后面，和一个手下人在说话。他一看到卡特，立刻支开了他的那些手下，到隔壁房间去等会儿，我要你们的时候会喊你们。他们离开以后，卡特解开布袋，一袋一袋的把钞票倒在了罗伊的办公桌上。罗伊数一数那一叠叠的百元大钞，每一叠都有纸条绑着，上面的标注有5个0或3个0。当数目越来越大的时候，罗伊的薄嘴唇越来越薄。最后一叠加进去，总共是58万5000美元。罗伊表情大变，那神情就像一个人伸手要抓绳子，结果抓到响尾蛇一样。卡特的处境也和他一样，罗伊会很快地除掉卡特来保住他的秘密，而卡特也打算除去罗伊 才不会开罪帮会。这时候，卡特一直在考虑怎样找机会掐死洛伊而不惊动他的三个手下。洛伊把钞票塞回一只布袋里，然后推向卡特。卡特捡起袋子，脸上挂着微笑，他绕过写字台，伸手装出要和他握手的样子。卡特才走了两步，后面的门突然打开，洛伊的手下冲进来。洛伊的桌子底下肯定装有机关。卡特转身面对着他们，同时想掏手枪，但是他已经来不及了，只觉得眼前一黑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靠在一张椅子上，身旁围着洛伊的三个手下，他自己则坐在桌角上，脸上挂着胜利的微笑。卡特的头很晕，他想说几句话挖苦挖苦洛伊，可是他发现嘴已经被胶布封住了，双手也被紧紧地靠在了背后。卡特想，这一天的开始本来很顺利，结果竟然变得这么倒霉，他觉得很难过。但是当他看到洛伊手中的东西，更叫他难受。洛伊手里拿着他藏在袜子里的微型手枪，皮带下的手铐钥匙。卡特手里没有王牌了，王牌全在洛伊的手中。旅馆后面有一条工人正在掩埋的壕沟，我离开之后，我要你们把他带到那儿，把他埋了。洛伊命令说，然后我要你们把我的行李箱送来给我。说完从桌角跳下来，带着布袋大步地走了出去。几分钟以后他又回来，把一个旅行箱放在写字桌上。你们料理完他之后，把这东西送到我城里的办公室。说着看看手表，现在是9:30，11点以前应该送到，对不对？是，老板。一个人说着，另外两个人点头附和。洛伊一离开，那位开车带卡特到这儿的男子便发号了施令：彼得，你注意看着他；杰克，去开车到后门，我去找些麻袋来包裹他。彼得，就是卡特进入房间的时候正在陪洛伊说话的那个男人。他的体型和卡特差不多，一脸的邪恶，那种神情就像一位以肢解人体为乐的医生一样。卡特听见两个人在外面交谈了几句，然后是汽车的开门声，引擎的发动声。卡特站起来转向彼得，从鼻子里发出了声音，好像要说话一样。彼得走过去，一手抓住卡特的领带，一手归卡特的脸：闭嘴，你这个傻瓜。他一边打一边命令说：闭嘴，闭住你的狗嘴。卡特抬起膝盖，出其不意猛地撞他的下部，那个男人疼得弯下了腰。卡特接着又抬起膝盖，狠狠地撞击那个人的面部，只听见鼻骨断裂的声音，然后就仰面倒下，双手在空中乱挥。卡特向前抢了一步，跳起来，双脚踩在了那个人的头上。因为双手被铐在了后面，卡特失去了平衡，倒在了一边。他滚一滚，然后倏地站起来，转身准备再用脚攻击。彼得仍然躺在那儿，血流满面，动弹不得了。卡特还没有脱离危险，他的双手还被扣在后面，他弯腰把双腕伸到了膝盖处， 然后坐在地板上，先将一只脚穿过由双臂构成的圈，再由另一只脚穿过去，双手挪到了前面，就好多了。卡特跪在尸体旁边，迅速地搜索着。尸体身上没有手铐的钥匙，但是有一把手枪，卡特严阵以待。几分钟之后，后门开了，出去开车的男人进来。这时候卡特已经准备好了，准备就绪，他说着。然后他看到卡特和彼得的惨象，他继续向前，但是速度越来越慢，就像一个电池用光的玩具一样。卡特挥动手枪，同时弄响手铐。你有没有手铐的钥匙？卡特低声地说着，他不想让第三位听到。他的两眼突出，嘴巴微微张开，脑袋快速地摇动着。转身面对墙，卡特用平静而低沉的声调命令着，当你手中有枪的时候，你说话的声音不必大。他一转身，卡特上前高举手枪朝他的脑袋砸去，就像锤子打在南瓜上，那个人死了。第二个也没有卡特要的钥匙，但是他也有一把枪，卡特取过来塞在了腰间。第三个人进来的时候，胸前抱着一大堆麻袋，而卡特早已准备好了怎么对付他。卡特踢一脚关上门，命令他不许动。他不但不听，反而垂下了右手。卡特扣动了扳机，子弹砰地打在了地上，那个人只有靠在墙上。他哼了一声，摇了摇头，扔下了手中的麻袋。喂，他说，声音中充满了蔑视，你开枪打我。他一手扶着胸口，闭上了双眼。两秒钟后，他睁开了眼睛，看看手掌。当他看见掌中没有血时，下巴惊讶地垂落。他撕开衬衫，发现了一块红色的淤伤，显然子弹打在了麻袋上。用左手取出你的手枪，扔在地毯上，卡特命令道。他照办了，然后伸手摸他胸口的淤伤，好像这样就能治愈一样。卡特命令他取出手铐的钥匙，打开手铐，接着卡特把他推进了浴室，靠在了喷头下面。卡特用手枪狠狠地打他，打了足足有十分钟，打得他死去活来。卡特回到了罗伊的办公室，打开电视机，刚好看到有关银行被窃的新闻报道。警方推测说，盗贼们被吓走了，所以才只砸开了三只保险箱。罗伊留下的衣箱还在桌子上，卡特认为这里面装的一定是那几十万元。他把衣箱放平，打开锁，果然不出所料，里面全是一叠叠的百元钞票。他取出两叠，撕掉封条，将钞票撒满一地，有些落在了彼得和他的朋友身上。接着他撕掉了所有的封条，把他们全扔在地上，钞票则仍留在箱子中。他满意的盖上了箱盖，把箱子放到了后门边，然后他走进了浴室，把那个男人拖进了屋里，放在椅子上，用手铐铐起来。那个人仍然昏迷不醒。卡特把垃圾桶搬到了房间中央，点着了里面的纸屑，然后用麻袋盖住了垃圾桶的口，烟越来越浓。办公桌上的电话机旁有一本电话簿，卡特找到了消防队的电话号码， 打了个电话过去，说旅馆房间着火了。接着他打开一扇窗户让烟出去，他拎起了衣箱上了外面自己的汽车。等消防人员到达的时候，卡特已经在去新奥尔良的途中了。等旅馆出人命的消息广播的时候，他已经上了飞机。卡特认为警方从现场得不出什么结论，但是有人会得出结论。黑社会中的某些高层人物会把百元钞票、死在那里的帮会成员以及保险箱被盗事件联系起来，最终会追查到罗伊头上的，那时罗伊就没命了。卡特撒在旅馆里的10,000美元是用来买洛伊人头的钱，虽然付得多了点，但他还是很满意。事实上，当卡特坐上飞机的时候，回想起洛伊的所作所为时，他真愿意多付一些钱。 超越常俗的逻辑，挑战人类的想象，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。 演播肖彤，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，感谢各位收听，明晚再会。